来自郑钧的早期优质代表作品《赤裸裸》。这里是全年无休，在早间为您带来好听音乐的974最爱听，我是腾冰。好了，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感受生活的美好，来分享那英《春暖花开》。 如果你渴求一滴水，我愿意倾起一片海。如果你要摘一片红叶，我给你整个枫林和云彩。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这是我 974最爱听，每天早晨六点，腾冰主持。 是重量级的朋友。 我平凡的温柔，对你眷念无休，偏偏全把你吃一口。哦，我是个害羞的气球，总是安静的一个人。 是重量级的朋友。 大声叫，用力跳，大声叫。 联播分别是小胖子林奕群的粗线条，还有周迅的大旗。好了，九七四最爱听，我们继续来放松一下，来分享刘德华的天意，之后还有喜飞的这首非常好听的那年夏天。 也逃不离。

ぞずっとこれからもずっと朝日の光浴びせる乗って乗って止まんないでベース音が響くこのフロアでリズムを感じそのゲストを受け届け 不祥は違うよ不祥ハウリーバーキョー DA マウスのハウスのディエンスフォー That's how we do it じゃ 全部だなと叫んでいる何も言わずに踊ってみろよ のメッション始まりますよ。抜けて怒りが開けて。 ジゴネジゴネジゴネジゴネ。 乗り遅れる前にさ、乗り越しましょう。てかまるテンション、ハイテンション。 ジゴネジゴネジゴネジゴネ。 女神が微笑むスマイルのこと、ここから展開活動開始。 ジゴネジゴネジゴネジゴネ。 それだけで音楽とさ、さこのまま明日進みましょう。 きらめく星で一つ。 嘴巴的结果嘞，这里是九七四最爱听。好了，我们继续来分享佩妮戴佩妮街角的祝福。 多少个秋，多少个冬，我几乎快要被治愈好，但还是会只因为一个重复的话题就无心自扰。也曾想过，若真遇见。 只因为我

等待来自黄绮珊。好了，这里就是把感动的好声音重新带回你耳边的九七四最爱听，我是腾斌，继续来分享动力火车无情的情书。 九七四最爱听，今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留给方炯斌，来听听他的哼哼爱。在听歌之前，同样期待一下明天的歌单，会有柯受良的大哥，郭靖离开你的爱，黄小虎的招牌歌没那么简单，还有胡彦斌的 Waiting for you， 羽泉的成名曲最美，江美琪小美的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也是前一阵子流行度很高的歌。除此之外呢，还有现在很火的艺人筷子兄弟的祝福你亲爱的，李行亮的爱是一个人，还有李健的什刹海。喜欢这些歌曲的朋友，腾讯就和您相约明早六点，九七四最爱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乐广播接下来的早安音乐秀。 天在，恨恨明天，乱了和弦的脸。